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第51讲，分布式计算。如果所有人的大脑都联网会怎么样？今天呢，是原理篇的最后一篇。过去50讲里呢，我们一起看了抽象概念上的计算机指令，看了这些指令是怎么拆解成一个简单的电路，以及 CPU 是怎么通过一个一个电路组成的。我们还一起看了高速缓存、内存、SSD 硬盘和机械硬盘，以及这些组件又是怎么通过总线和 CPU 连在一起相互通信的。把计算机这一系列组件组合起来呢，我们就拿到了一台完整的计算机。现在我们每天在用的个人 PC、 智能手机乃至云上的服务器都是这样一台计算机。但是呢，一台计算机在数据中心里是不够的，因为如果只有一台计算机，我们会遇到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呢，叫做垂直扩展和水平扩展的选择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叫做如何保持高可用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叫做一致性问题。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分布式计算了。当然呢，短短的一讲肯定讲不完这么大一个主题，分布式计算拿出来单单开一门专栏也绰绰有余。那我们今天这讲的目标呢，是让你能够理解水平扩展、高可用性这两个核心问题。对于分布式系统带来的一致性问题呢，我们会留在我们的实战篇里面，再用案例来为大家分析。那从技术开发的角度来讲呢，想要在2019年创业真的很幸福。只要在 AWS 或者阿里云这样的云服务上注册一个账号，一个月花上100-200块钱，你就可以有一台在数据中心里面的服务器了。而且这台服务器可以直接提供给世界各国人民访问。如果你想要做海外市场，你可以把这个服务器放在美国、欧洲、东南亚任何一个你想要去的市场的数据中心里面，然后把自己的网站部署在这台服务器里面就可以了。当然呢，这台服务器就是我们在第34讲里面所说的虚拟机。不过因为只是个业余时间的小项目，一开始这台服务器的配置也不会太高。我以我们现在公司所用的 Google Cloud 为例，最低的配置呢，差不多我可以用一个 CPU 核心、3.75G 内存以及一块 10G 的 SSD 系统盘。这样的一台服务器呢，每回的价格差不多是28美元。幸运的是呢，你的网站很受大家欢迎，访问量上来了。这个时候呢，这台单核心的服务器的性能呢，有点不够用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升级你的服务器了。于是呢，你就会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升级现在这台服务器的硬件，把它变成两个 CPU 核心、7.5G 内存。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称之为垂直扩展，或者叫做 scale up。第二个选择呢，则是我们再去租用一台和之前一样的服务器。于是呢，我们就有了两台一个 CPU 核心、3.75G 内存的服务器。这样的选择呢，我们称之为水平扩展。在这个阶段呢，这两个选择从成本上来看没有什么差异。两核心 7.5G 内存的服务器呢，成本差不多是56.61美元。而两台一核心 3.75G 内存的服务器价格呢，成本是57美元。这之间的价格差呢，不到 1%。不过呢，垂直扩展和水平扩展看似是两个不同的选择，但是随着流量不断增长，到最后呢，只会变成一个选择。那就是我们既要做垂直扩展，又要做水平扩展，并且最终呢，依靠不断的水平扩展来支撑像 Google 啊、Facebook 啊、阿里啊、腾讯啊这样体量的互联网服务。垂直扩展呢，背后的逻辑和优势都很简单。一般来说呢，垂直扩展通常不需要我们去改造程序，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研发成本。那为什么我们最终还是要用水平扩展呢？也可以自己先想一想。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不停的去做垂直扩展。我们在 Google Cloud 上现在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好的服务器呢，是96个 CPU 核心、 1.4TB 的内存。如果我们的访问量逐渐增大，一台96核心的服务器也支撑不了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做垂直扩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用水平扩展的方案了。96个 CPU 核心呢，看起来很强大，那你算一算就知道，其他的计算资源呢，并没有多大。你现在多半自己在用一台4核心，或者至少也是个2核心的 CPU。96个 CPU 呢，也就是30-50台日常使用的开发机的计算性能。而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遇到的问题呢，是每天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的访问量，靠30-50台个人电脑的计算能力，想要支撑这样的计算需求呢，可谓天方夜谭了。然而呢，一旦开始要采用水平扩展，我们就会面临在软件层面改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分布式计算了。我们需要引入负载均衡这样的组件来进行流量分配，我们需要去拆分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来进行垂直功能的切分，我们也需要在不同的应用之间通过消息队列来去做异步任务的执行。所有这些软件层面的改造呢，其实都是在做分布式计算的一个核心工作，也就是通过消息传递而不是共享内存的方式，让多台不同的计算机协作起来共同完成任务。 而因为我们最终必然要进行水平扩展，我们需要在系统设计的早期呢，就基于消息传递而不是共享内存来设计系统，即使呢这些消息只是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进行传递。事实上呢，也曾经有不少增长迅猛的公司早期没有准备好通过水平扩展来支撑访问量的情况，而一味通过提升硬件 scale up 来支撑更大的访问量，最终呢影响到了公司存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败在 Facebook 手下的 MySpace 了。那尽管一个 CPU 核心的服务器呢支撑不了我们访问量的时候，选择垂直扩展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案，但是呢如果是我第一次扩展，我就会选择水平扩展。选择水平扩展呢，一个很好的理由自然是强迫我们从开发的角度尽早让系统能够支撑水平扩展，避免我真的遇到流量快速增长的时候垂直扩展的解决方案跟不上趟。不过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系统的可用性问题。上面的一核变两核的垂直扩展的方式呢，扩展完之后我们还是只有一台服务器，如果这台服务器出现了点硬件故障，比方说 CPU 坏了，那我们的整个系统就坏了，就不可用了。如果采用了水平扩展呢，即使有一台服务器的 CPU 坏了，那么还有另外一台服务器仍然能够提供服务，我们的负载均衡呢能够通过健康检测发现坏掉的服务器没有响应了，就可以自动把所有的流量切到第二台服务器上。这个操作呢就叫做故障转移，英文名呢你也肯定经常听到过，叫做 failover。 我们系统呢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可用的。系统的可用性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系统可以正常服务的时间占比，无论是因为软硬件故障还是需要对系统进行停机升级，都会让我们损失系统的可用性。可用性呢通常是用一个百分比的数字来表示，比方说 99.99%。 我们说呢系统每个月的可用性要保障在 99.99%，也就是意味着一个月里你的服务宕机的时间不能超过 4.32 分钟。有些系统可用性的损失呢是在我们计划内的，比方说上面说的停机升级，这个就是所谓的计划内停机时间。有些系统可用性的损失呢是在我们计划外的，比如说一台服务器的硬盘忽然坏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计划外停机时间。我们的系统呢是一定不可能做到100%可用的，特别是在计划外的停机时间上。从简单的硬件损坏到机房停电、光缆被挖断，乃至于各种自然灾害，比方说地震、洪水、海啸，都有可能使得我们的系统不可用。作为一个工程师和架构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低成本的去提高系统的可用性。我们的专栏呢是要讲计算机组成原理，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来看一看硬件服务器的可用性。现在的服务器的可用性呢已经很不错了，通常都能保证在 99.99%。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三台服务器组成的小系统，一台呢部署 Nginx 来作为负载均衡跟反向代理，一台呢跑了 PHFPM 作为 Web 应用服务器，一台呢用来作为 MySQL 数据库的服务器，每台服务器的可用性呢都是 99.99%。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的可用性是多少呢？可以先想一想，答案呢是 99.99 乘以 99.99 再去乘以 99.99， 也就是 99.97%。 在这个系统当中呢，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分别，不过反过来看呢，我们其实是从损失了0.01% 的可用性变成了损失了 0.03% 的可用性，不可用的时间呢变成了原来的3倍。如果我们有1000台服务器，那么整个的可用性就会变成 99.99% 的1000次方，也就是 90.5%。 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我们服务一年里有超过一个月是不可用的，这可不得了啊。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在这个场景下任何一台服务器出错了，整个系统就没法用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叫做单点故障问题，一般呢会缩写为 SPOF， 也就是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我们这里的这个假设呢其实特别糟，因为我们假设这1000台服务器啊每一个都存在单点故障问题，所以呢我们的服务就会特别的脆弱，随便哪台服务器呢出现点纷争小动，整个服务就挂了。那解决单点故障问题呢，第一点就是要移除单点。其实移除单点最典型的场景呢，在我们去用水平扩展应用服务器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那就是让两台服务器提供相同的功能，然后通过负载均衡呢把流量分发到两台不同的服务器去了。即使一台服务器挂了呢，还有一台服务器可以正常提供服务。不过呢光用两台服务器是不够的，单点故障其实在数据中心里面呢无所不在。我们现在用的是云上的两台虚拟机，那如果这两台虚拟机呢是托管到了同一台物理机上，那这台物理机本身就成了一个单点。如果这台物理机坏了，我们两台虚拟机其实就都坏了，那我们就需要把两台虚拟机呢分拆到两台不同的物理机上。然而这还是不够，如果这两台物理机呢在同一个机架上，那机架上的交换机呢就成了一个单点，即使放到了不同的机架上，还是有可能出现整个数据中心遭遇意外故障的情况。去年我自己就遇到过，部署在 Asia 上的服务所在的数据中心因为散热问题触发了整个数据中心所有服务器，最终被关闭， 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设计异地多活的系统设计和部署。所以呢，现在的云服务里面，你在买服务器的时候可以选择服务器的地区和区域，而要不要把服务器放在不同的地区或者区域里面呢，也是避免单点故障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能够去除单点呢，其实我们的可用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比方说呢，上面我们用负载均衡把流量均匀的分发到两台服务器上，当一台应用服务器挂掉的时候呢，我们的确还有一台服务器在提供服务，但是负载均衡会把一半的流量发到已经挂掉的服务器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算作一半可用。想要让整个服务器完全可用，我们就需要有一套故障转移机制。想要进行故障转移，需要首先能够发现故障。以我们这里的 PHPFPM 的 Web 应用为例，负载均衡呢，通常会定时去请求一个 Web 应用提供的健康检测的地址，这个时间间隔可能是5秒钟，如果连续两三次呢，发现健康检测失败，负载均衡就会自动将这台服务器的流量切换到其他服务器上，于是呢，我们就自动的产生了一次故障转移。故障转移的自动化呢，在大型系统里是很重要的，因为服务器越多，出现故障基本是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自动化的故障转移呢，既能够减少运维团队需要的人手，也能够缩短从故障发现到问题解决的时间周期，提高可用性。那么让我们算一算，通过水平扩展相同的服务器来去除单点故障，并且通过健康检查机制来触发自动的故障转移，这样我们的可用性会变成多少呢？你也可以拿出纸和笔来算一下。不知道呢，你想明白了应该怎么算。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只要有任何一台服务器能够正常运转，就能够正常提供服务，那么我们的可用性呢，就变成了 100% 去减去 0.01% 乘以 0.01%， 最后呢就是 99.999999。 可以看出呢，我们不能够提供服务的时间缩短到了原来的1/1。当然呢，在实际情况当中，可用性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理想，但从硬件的角度，从服务器到交换机，从网线连接到机房电力，从机房的整体散热到外部的光纤线路，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太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整个系统层面去设计系统的高可用性。想到这里呢，相信你已经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水平扩展。对于怎么去设计整个硬件的部署来保障高可用性，你应该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两点呢，也是分布式计算在实践中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不过呢，光有这两点还是不够的。一旦系统里面有了很多台服务器，特别是为了保障可用性，对于同样功能有状态的数据库进行了水平的扩展，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新挑战，那就是分区一致性的问题。不过呢，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软件设计的问题，我会把它留在后面的实战篇再去进行讲解。我们下面呢，来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我们讲了通过升级硬件规格来提升服务能力的垂直扩展，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服务器数量来提升服务能力，也就是水平扩展。不过归根到底呢，我们是一定要走上水平过或扩展的路径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垂直扩展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呢，则是只有水平扩展才能保障高可用性。而通过水平扩展保障高可用性，则需要我们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理解可用性是怎么计算的。服务器的硬件损坏呢，只是可能导致可用性损失的原因之一。机房里的电力、散热、交换机、网络线路都有可能导致可用性损失，而外部的光缆、自然灾害也有可能造成我们整个系统的不可用。所以呢，在分析设计系统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排除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单点故障。进一步，对于硬件的故障，我们还要有自动化的故障转移措施，也就是我说的第三件事情。在这些策略呢都齐全了之后，我们才能真的长舒一口气，在海量的负载和流量下安心睡个好觉。那今天的推荐阅读呢，不是某一篇具体的文章，我推荐你可以常常去浏览一下 highscalability.com 这个网站，里面有不少有价值的讲解怎么做到高扩展性的小文章。最后呢，给你留到思考期，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在学习和工作中开发的系统是否有考虑到高可用性呢？你能找找这些系统当中你们做了哪些高可用性的硬件层面的设计，是否还存在哪些单点故障，以及做了哪些故障转移的措施来保持可用性吗？你可以留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分享实际的应用经验，也可以看看其他同学的工作中做了什么样的设计和相关工作，和大家一起